再给我一点温柔，爱我别走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。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周杰伦的歌，其实呢这是阿岳亲笔填词作曲的歌曲。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，但还觉得是阿岳的版本更有味道，不卑微，不乞求，有一种淡然的情愫。有时候觉得张震岳身上的痞劲儿跟小春哥有点那么相似，同样的陈小春也很适合演绎苦涩情歌。来听到这首被称为给备胎的歌，陈小春，男朋友，难是艰难的难哦。 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没事不找我，电脑没电，蟑螂会飞，搬家就有我。我是你的好朋友，有空来找我，不用经济，不伤脑筋，只有我和你。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？每当你有问题一定来找我，为你筑起城，为你担忧，你眼泪也哭我满胸。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？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，可以让你躲躲风，